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发言人就日本反动集团最近声称可以把教育赤语使用为教材并批准给学生灌输其内容一事22号发表了谈话。教育赤语是一部象征军国主义的教育操典，曾在1890年以日本天皇对教育亲自命令的话语为名发布，其内容从头到尾都是鼓吹对倭王绝对服从，煽动对他国侵略的。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教育赤语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与谴责和强制措施而在1946年被废除，于1948年从法律上正式禁止其使用。但是日本反动集团重又拿出那被埋在历史垃圾堆里的教育赤语，并采取措施在教育现场正式使用它，与此同时还指示日本各中学将剑法列为必修课来进行教育，把法西斯独裁狂人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作为教材来使用。他们的举措还和昔日的军国主义者妄动相仿佛。军国主义者过去佩剑站在神圣的讲台上大肆宣扬对外侵略，还强迫小学学生拿着木剑参加军事训练。日本反动集团像贼猫窥伺游玩那样为军事大文化一步一步地打造了法律和制度装置，如今还给年幼的学生灌输盲目的崇拜倭王和仇恨人类的思想，其阴险目的在于教育新一代从小具有法西斯精神和野蛮性，实现日本社会右翼化，复活军国主义，来一定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日本反动集团把神圣的教育利用于粉饰罪恶累累的军国主义历史和对外侵略战争，致使新一代成为一个粗暴的野兽、极端的精神畸形儿，根本没有罪恶意识的厚颜无耻的东西。日本反动集团要放明白，他们把失控的军国主义列车放在战争轨道上并疯狂地驾驶它，但是其终点是自取灭亡的。他们要用军国主义狂政教育新一代的妄动，必定导致灭亡的。